前呢、啊，再也提到了心经嘛。我们说为什么人生这么苦啊？那个师父，那时候心经很说这个舍利子啊，他就问观世音菩萨，他说怎么样才能就证得究竟涅槃呢、啊？他问观世音菩萨怎么样才能离苦得乐？这个是在心经的序文里面。但是我们这个唐僧啊，这个玄奘法师啊，他在翻译的时候没有把序文啊翻出来，他只把中间最重要那段心法翻出来，所以啊，一般人看到心经啊，有点不知头不知尾的感觉。其实啊，都是舍利子在问观世音菩萨，哎呀，到底怎么样能够最究竟的离苦得乐，不只是像这个阿罗汉啊，脱离六道轮回。永远的离苦得乐，他到底要怎么做这件事情？观世音菩萨跟他讲，他说你想要到达这个境界啊，你想真正的离苦得乐、啊， 突然断掉， 正的两样，所以哪两？正再到， 刚刚断掉了， 对，刚刚断掉了。 那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刚跳出去。好，他说你啊，想要永远的离苦得乐，究竟涅槃，真正永永远远的解脱啊。他说，其实你就是要去证得两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让你搞得我们啊团团转，转不出来，在六道里面轮回，痛苦不堪啊。那他证得哪两件事情？上次有讲，你要证得五蕴皆空，而且你要证得诸法空相。那个五蕴皆空啊，就是我们讲的我执，觉得哎呀，五蕴所造成的身体是这么的真实。他说你要把这个迷思给断掉。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而且是诸法空相，所有的万法也是缘起性空。我们有讲过，这个法绝对不是只是佛法哦，佛法是万法中间的一种啊。这个法就是对于我们所存在的任何观念，或者是价值，或者是任何对于我们存在，不管是摸得到看得见，还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只要对我们存在有一个名词啊，它有一个 terms 存在，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存在的一个名词，它就是一个法。他说啊，不但你的这个五蕴啊合合而成的这个身心啊是缘起性空，而且所有万法对于你啊有缘存在的万法，它也是缘起性空。他说你一定要记得这两件事情，你证悟了以后啊，那你就真正的离苦得乐了。好了，那你说为什么我要证悟这两件事情嘛？那就肯定因为你迷糊了，你就是因为我们啊觉得自己的身体这么的真实，自己的想法这么的真实，我们外面所处的境界是这么的真实，哎呀钱好真啊，我的名誉，我的 reputation 是这么的真实，非要保住不可。哦，我好多的这个价值观，我的喜怒哀乐，我的觉得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所有的东西是这么的真实，它是不可以改变的。我一定要执着抓着它不可以放。那么我不管是夫妻的感情、子女的感情、朋友中间的感情，我是不容许它有改变的。这是很可怕的想法。因为他忘记这所有的东西都是缘起性空，那都是在因缘和合的情况之下它会发生。但是你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发生的那个当下，它就不停的在变化，所以根本这些东西从来没有真实存在。因为我想问你，发生的那个当下它就不停的在变化，那这东西哪能叫真实存在？它才发生就变化了，所以从来没有存在过啊。但我抓的那个感觉不放，反而啊，是对于这些所有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万象万法，所有的一切相的本质，它的原来的那个体性，反而因为它摸不着、看不见、听不到、感觉不到，我根本不知道它存在。所以啊，我把那些虚妄的东西当真实，想要抓着不放，却永远没有办法。得意就是没有办法称心如意，那么最真实的体性呢？哎，我根本不知道它存在，所以我根本 overlook 它了。这就叫做什么乾坤倒转啊！那 跟观音菩萨说，你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倒回来，真实的你要抓住它，虚妄的你要了解它是缘起性空，千万不能执着。那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缘生啊，缘起性空啊，第五章啊，它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第五章啊，它就是在讨论一个很重要佛不管是禅宗、佛教或金刚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体性与相用。这个我们讲了好多次了，应该从第一堂课我们都有在提。我们记不记得说体跟性是同一件事情？不管你说它的本体啊、它的本性啊，或者我们说真心啊、清净心啊、如来藏啊，这不同的名词其实都在讲它原来最原始的那个性，就是那个体或性。体跟性啊是同一件事情，有体性啊就一定会有相用，或者有的地方是说有体啊，有体性它就一定有体必有用啊，天生我才必有用。你不会只有一个体性然后没有作用也没有显效，那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有了这个体性啊，你一定会有一个作用，你有作用它一定会显效。那么相跟用啊是同一件事情，体跟性是同一件事情。体性是真实的，相用是虚妄的，因为它的用途看它的长相啊随时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因缘啊而现象，因缘啊而且不同的作用，那么它的体性才是真实的。好啦，那如果这个地方你都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话，那么第五章它就在做一个很重要的讨论了。那前面一到四品啊我们就讲了这么多堂课，那个佛陀啊，他想须菩提应该也听懂了，听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他就问须菩提一个问题啊，他说须菩提啊，你意云何啊，你觉得怎么样可以生相见如来佛？那我们讲过好多次了，这边这个生相啊，如果用很粗浅的方式来讲，它可以翻成哎呀看到佛的这个应化身啊，是不是就如同见到了佛的法身啊。这个我们有讲过，这个是初学金刚经或初学禅宗啊，或者对于这个体性相用完全没有概念的人，他会翻成这样。但事实上啊，他真正翻译啊，我们说过这边的这个身相啊是指一切相，并不是指佛的那个应化身，他这边这个身相指的是所有凡万法，一切万法的一切相。这边的如来也绝对不是只是在讲说佛的这个佛性啊或法身，这边这个如来讲就是体性。所以啊，他真正问须菩提，你如果你真正金刚经到了，你学到位，或者你有机会学到位，你这句话的解释其实是把它看成看到了这个诸法万象啊，这一切娑婆世界的万象啊，能不能见性，也就是见相到底能不能见性啊。当你在这娑婆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看着这五光十色的镜，看到自己的身体，感觉到这所有东西这么真实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明心见，你还有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他是这样问须菩提。那须菩提的回答哦，我们上次有讲过叫做双明。他说这个答案啊，什么叫双明？这个答案啊 really depends 这一个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啊，他的修行程度。如果这个人啊是执着于一切相，我执很重啊，这个所有的烦恼都在，觉得我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哎呀，四相具足，根本我所有执着都在身体，那他见相怎么可能见性？他根本不可能明心见性。对于这样子的人来讲，见相是不可能见性的。他看到一只小狗，那个就是一个小狗，他看到了一坨金子，那就是一块金子，那他看不到其实后面的法性都是一样的，他看不到的。那这种人见相是见不了性，他见相就是相，他永远见不到性。但是有一群人呢、他已经断掉了所有的执着，我执不在，或者我执已经非常的浅，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四相啊，断得非常干净啊，或者是 almost 断干净了。哎，这样子的人啊，他见相啊，可以见性，因为他看相啊，他并没有执着在那相上， 我们这样讲好了，五大德啊，古时候的人啊，为了要让我们了解这个性跟相的关系，他用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比喻啊。他说啊，用金子啊，这个 gold， 以金啊来当做我们的，来比喻我们的性，所以以金制器啊，他用这个金子啊，如果打造了一个佛像，那么也打造了一个小狗的像，也打造了一个碗，又打造了一个马桶。如果对于那些只能执着于相的人呢、啊，他看到马桶，他知道我只能在这上面上厕所；他看到小狗，他看到佛像，他会跟佛磕头；他看到了碗，他知道要喝汤或吃饭；他看到小狗，他绝对不会去跟他磕头，因为他看到的是一只小狗，那不是一个佛，佛要拜。但是这一群人啊，见相是见不了性的，因为他只看到了小狗，看到了马桶，看到了佛像，看到了那个碗。但是另外一群人，他不着相，他看到不管什么样子，他只看到一件东西，就是金子。我这样讲，你们可能就会慢慢明白了。当你不着相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金子，你看到是它的本性。你不会为了他的像啊，这个金子打造这个马桶，就说哎呀，这个马桶只能上厕所啊，这个佛像一定要跪拜啊，哦，小狗只能磕头不能跪拜啊，那你糟糕了。那群人不会啊，不管你是佛像也好，小狗也好，他看到的都是他的那个本性是金子。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见性，见相能不能见性。你如果不着相，你看到都是金子，你见性了、啊。你如果着相，你看到的是佛陀，你看到的是小狗，你怎么看也看不到金子啊。所以呢，佛陀他融了以后，明天又可以打造成一个花盆，对吧？那好了，那你花盆小狗，你明天又搞把它融掉变成一个佛陀，哎，那明天你又可以对着那小狗拜了，都是那一坨金子，只是因为它外形变了，打造成把它融了，打造成佛像，哎，你就可以跟它跪拜了，这个就叫做着相。你慢慢从这个点上面啊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啊就会开始有所得。所以古大德是以金制器啊来比喻体性相用中间的关系，那个相啊可以不停的融化，重新打造，不停的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样子，但那个都会变化的，那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所有的一切，不管你再怎么变啊，它都是金子，它的本性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为什么佛看众生啊都是佛，他看到的是那个金啊，不管你长相什么样子，他看到的是那个，这所有东西是金子打造出来，他看到的是那个佛性啊，是那个法性。众生看佛都是众生，那个佛那个金子打造了一个狗，他就说那个是狗，不会是佛，那没办法，你着相啊。所以这样子慢慢讲，大家就可以开始体会体性跟相用中间的关系。能不能明心见性，都在你的心念，都是看你有没有着相。你不着相，你就明心见性了；你着相，你就糟糕了，你就没办法，永远都看不到真相。你就只看到那个小狗，哎，过两天又变了，什么小狗不见了？它没变啊，它真正的都那块金子永远在那。所以虚浮一才说：“不也，师尊啊，不，它有两个，这个叫双明。他说，第一个是说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这个是对于那些啊不执着的人啊，是说可以身相得见如来。那么也有说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那是对于执着的人，他说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那么他、啊、以后看到何以故的时候啊，何以故就是在解释前面那一句话，他为什么会做那句话，再做解释。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如来。从性上来讲，那么如果你看到佛啊，就是从相上来讲，这个一定要记得啊。如果你这个搞不清楚，你金刚经不可能学得好，一定完蛋，一定学不好。所以你看说，哎，他这边看到是如来说，意思就是说从体性上来讲啊，从空性上来讲，从性的 perspective 来讲啊，我们要说所谓的相啊，身相就是指相啊，其实相啊根本不是相。你会看到很多即非是名的语法，我相信大家都有往后再念一些金刚经，你会看到好多即非是名，即非是名。 你看到极非的意思啊，就是这个相啊，其实不是相，它是从那个性的 perspective 来讲。释明呢，你会看到释明，极非释明，释明啊，就告诉你他的名，但是他在世俗上面啊，他其实是有显这样子的相，还是有这个名，但是是假象。所以啊，极非释明，你会看到《金刚经》的前面啊，大概甚至到这边。大部分啊都是极非极非极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啊还是着相，所以啊他现在还在打破我们，要我们不要着相，所以告诉你啊，这所有的相都不是真实的，从性上来讲它都不是，体性上来讲它都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的相都不是真实的。他到这边啊，因为他还在金刚经的比较前期啊，他知道我们这些凡夫啊，着着这些五蕴啊，着着这些诸法的境界啊，抓着不放，所以他就告诉你是虚妄的，是缘起的，是缘生的，是虚妄的，不要执着。所以他都讲极非极非极非。但你会发现，哎，怎么《金刚经》讲到后面啊，越往后面越往后面，他就开始极非是名，极非是。因为啊，我们说你在讲极非的时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个就好像我们在学蛙式，你在学踢腿，那个不是蛙式的全部啊，你要连手啊，要手脚并用，那才是蛙式的全部。但是绝对没有一个好的教练会叫你手跟脚一起学，他绝对先教你踢腿，踢腿的功夫扎实了，他才会教你第二步怎么去划水，最后把两个结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蛙式。金刚经也一样，他在前期他不会告诉你极非是名，因为你搞不懂啊，他先告诉你极非，他先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先别管别的，你就先把腿蛙式那个腿先踢好，踢能够踢水，把那个腿给练好了，再往后讲。所以现在你先记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告诉你一切的东西都是原生的，只要啊你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啊，那你就能够明心见性了啊，他就这样告诉你。事实上啊，是比这个还要更多更深的。那么他说啊，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果你能够还有啊，在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谓的见这个字，你看到见啊，我们有提过，绝对不是两个眼睛睁大看见这个东西啊，那真的是见鬼了，不是啊。他是你如果明白到了、证悟到了、体会到了，他这个见是这个意思。这个见啊，是知见，就是你的知见。你的想法，你的觉知啊，如果你证悟到了诸相非相，那么你就明心见性了。这句话其实应该这样去讲，是最容易懂。如果你证悟到了诸相非相，那么你就明心见性了，因为如来不就见性了吗？你就明心见性了，你的清净心啊，你的佛性啊，你的觉性啊，就现前了。这句话要这样讲，应该就听懂了。啊，用眼睛去看的那个见，那你糟糕，你《金刚经》那学到后面的乱胡扯了，那个不行，那就学差了。那么好了，再回到这边来，你会说哇，那什么东西叫做诸相非相啊？这个糟糕了，你说好，我也懂了，我证悟到这个东西，那我就明心见性了。但是现在搞不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什么是诸相非相，什么叫做见到诸相非相？这个诸啊，就是所有一切的意思啊 ，everything， 所有这个所有的这个 all， 所有的一切，那所有一切的相啊，有两种解释。上次我们讲过，你如果看到所有一切相啊，它其实啊即非，就是说你见相看到的所有的相，其实它都不是真正的相，它其实都是虚妄的。你见到的相，知道它不是真正的相，啊，你只是眼睛看到，但那不是真实。为什么？因为它是原生的，不停在变。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虚妄的。那么用比较简单的说法是说，哎呀，如果你看到这所有一切相啊，你能够了解它是原生，是虚妄的话，哎，那你就明心见性了。这个啊，是《金刚经》的踢腿，就是那个蛙式的踢腿，只是上半。事实上啊，如果你学到后面，你再回过头来再看第五品这句话，那你会知道哦，它其实真正的解释是比这个深的。它真正的解释是什么？它真正的解释是说，相与非相啊，同 同时并存。见相，其实你见到相，就如同你见到了非相。非相其实就是空的意思，非相还有另外意思就是体性。你如果见相啊，就如同见性，那你就真的明心见性了。你见有啊，就如同见空，见有即见空，见实即见虚。总之啊，这个虚实是同一件事情，有跟空是同一件事情，相跟性是同一件事情。你见到了 A 就见到了 B， 它根本是同一件事情。你并不是把相灭掉了啊，我们慢慢开始先会多讲一些深的东西啊，讲这个跟性跟空有关的东西。你别以为说，哎呀，我有这个相，那我把它灭了以后就叫空，其实不是的。你如果把那个相灭掉了啊，那个叫做断灭，那不对的。相怎么能灭掉？怎么能断灭呢？那个东西一直存在啊，一直在那里，不停在你旁边，不停的变动，不停的变动。虽然它很虚妄不实，没有办法了不可得，但它真的发生了，它就在你旁边不停的变换了。所以那个东西你不可能把它扑灭嘛，你不可能断灭啊。所以并不是说把相给灭掉了，所以来了一个空，不是的。相啊，是它的表面存在的样子，那个空是它的本性。所以你见到相，你就要见到像是缘起，那个性啊是性空，所以缘起性空其实是同时存在的。有性空才会有缘起，有缘起是因为有性空，这两个东西是同一件事情。所以金刚在那个心经里面才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有即是空，空即是有，相即是性，性即是相。绝对不是把色灭掉，把相灭掉，哦，才见到了那个体性，才见到了空。No no no， 那你金刚经学不好。你要知道说色啊跟空啊是同时存在的，性或者是我们说相跟性啊，有跟空是同时存在的。因为有空性，就是因为它的本性是空的，是空性，它才有办法随缘变化。也就是因为它随缘变化了各种的相，你才有办法知觉说，哦，它的性的存在，否则它没有显相也没有功能，你怎么可能知道性是怎么回事或它在哪里？所以啊，我们说性啊，因为这个性啊，我们的体性啊，是因为有了这个外面的这个五光十色的相啊，你才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而外面的相呢，也因为有了性啊，才是真正的圆融，它才是真正的完整的。否则只有相没有性，那也不可能嘛，它可能没有灵魂了。所以你再去听这句话啊，我们这些内容啊，以前不会讲这么深，但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有能力开始可以 catch 了。如果赵真真啊，你有这个录音，那等一下或许有些同学啊，这一段啊，可以再借回去听一下，再听我讲一次啊。这一个性啊，就是因为它空性啊，它才能够随缘变现一切相，对吧？那么这个空性啊，也因为它有各种的显象，大家才有办法知道它的存在。所以我们说啊，空不异色，或者我们说啊，里面的性不异相。那个异啊，心经里面那个异，你不要把它当成不一样的意思，不异啊，你把它当成离不开的意思。那个异啊，有离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性啊是离不开相而存在的。同样的，空不异色，色也不异空啊。你想想看，它为什么可以原生有根据不同的因缘写不同的相？就是因为它的体性是空性。而且啊，就是因为体性是空性，所以它才有办法显象啊。所以那个色啊是不异空，那个色啊是离不开空性的。而且这个色离不开空性，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你不能只有相没有性啊，那就不圆满了，那只有一半了，好像一个人只有身体没有灵魂，那怎么可能？所以色啊是不异空的，色是离不开空，然后色是或者说我们说相啊是离不开空的。 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诸相非相，你如果只是讲说哎呀相啊是虚妄的，那你的这个功夫啊还不行，还比较浅。你要能知道说哦，我是正悟到相跟非相啊同时存在，相就是非相，非相就是相，它两个根本就是同一回事儿。因为《金刚经》其实讲到最后是在讲诸法一如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同一件事情。如果有任何的分别，那都是你的心念所造成的。如果你还有分别，你就永远没办法明心见性。佛就是众生啊，众生就是佛啊。菩提即烦恼，烦恼即菩提啊，轮回即涅槃，涅槃即轮回啊，根本都是同一件事情啊。你要到那个份上，你明心见性了。如果你都还觉得烦恼跟菩提是两件事情，烦恼怎么会是菩提呢？佛怎么会是众生呢？那你没有办法，还是没办法明心见性，那个执着那个分别都还在。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五品真的有开始讲的比较深，开始金刚经那个精神啊，那个金刚经那个重要的东西开始有点出来了。那么我们在这边先稍停一下啊，就是你们都是需要花一点功夫，因为第五第六品你把这个体性相用跟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其实精神抓住啊，金刚经我觉得你就差不多进去了，那就是看看你们能不能花些时间。 OK， 那第六品啊，因为我们今天想要把五六七八结束嘛，第六品啊我们有讲过，那么有一个地方复习一下，他说这个上次是不是有讲这个佛法这个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末法时期啊，前面一千年是正法时期，那么接下来一千年是相法时期，那么再往后的一万年呢、是末法时期，像我们现在就在末法时期。那那个须菩提就很担心啊，他说这个以后的人呢、如果听到老师或者说世尊啊你讲的这个金刚经这些大法，那后面这些人到底以后这些人到底会不会相信啊？那这个佛陀啊，就因为他觉得说现在老师在啊，我们在旁边听到了啊，能够被就基本上跟老师跟着老师的教导能够真的顿悟啊，能够解脱，这个比较没有那么难啊。但是到了末法时期，那些人听到金刚经是不是真的还能够相信啊？那老师就跟那个须菩提讲啊，他说其实不用担心啊，他说到了这个后来啊，到了后来啊末法时代啊，或者佛灭了以后五百岁啊，或者是500岁2500年，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他说啊，会有一群人呐、什么样的一群人？就像现在我们末法时代了、会有一群人啊，一直都是在持戒修福。那这一群人啊，听到金刚经啊，他就能够生信心，而且一定能照着金刚经里面的教导来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群人啊，这个已经不是一世两世三世啊四世或者五世在佛前面学习，在佛前面供养，在佛前面修行啊，他说这些人是无量千万亿劫啊，不知道多少劫多少的 lives 在多少的佛面前啊在修行啊，在不停的在行善持戒叫做什么持戒修福啊，他说是这样子的善根啊，这一群人他听到了金刚经啊，他会生一念生净心，而且他听到金刚经他是非常清净心啊，有升起的信心。像我们这一群人啊所升起的信心啊，绝对不是清净心啊，绝对不是净心。我们这一群人啊，只要这个生活一不顺遂啊，我们可能发心修行，可是只要生活里面一有不如意的事情啊，一有倒霉的事情啊，哎呀，当时想说，哎呀，我是不是不该修佛啊？为什么修佛不是应该有好报吗？那怎么搞的啊？怎么？这个绝对不是净信，这个信心不是由清净心升起的。那么那一群人啊，是真正生净信， 因为他是在无量千万佛所前面了、啊、他已经修行持在持戒修。他说啊，这一群人啊，开始啊，这边一个很重要概念，上次也讲过了，这一群人啊，已经没有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就是四相都断了。我相、我人、众生、受者相，就是我相啊，我相断了，无法相，法相断了，亦无非法相，非法是不是空？所以就是无我相、无法相、无空相，也就是我执断了，就是我执断了，法执断了，空执也断了。所以不再执着于有我，不再执着于有法，也不再执着于空。它是告诉你这个概念啊，叫做三空，或者穷空到底，或者叫做大三空。你说到底什么意思啊？可不可以再讲细一点呢、啊？其实啊，它是告诉你说，如果取相，则为我人众生受者。这个取相就是若取我相，若取法相。也是我人众生受者相，取非法相或着空啊，也是我人众生受者。那他是在讲什么呢？他就是在告诉你啊，他说第一个，你记不记得我们一直说我要断掉我执？为什么要断掉我执？因为你断掉我执之后啊，你就出六道轮回了。好了，你要断掉我执之后，你是不是要断掉法执啊？那法执断掉之后哦，你就因为我看怎么样去解，我先问了，谁能可以先回答我一下？我之前有没有讲过那个 KTV 的故事啊？着火的 KTV， 然后有人去救人啊，到外面的草地，这一段我讲过了，是不是？ 有，你有讲，你有讲一些， 好， 你说回去救人，对。 对，我从这个地方啊，我再重新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六道轮回啊，他这有一个那个。沈家珍啊，居士他很好，他用这个着火的 KTV 啊，形容啊六道轮回啊，好像我们这群人啊，就是在 KTV 里面唱歌啊，这个 KTV 着火了，因为有一些人啊，他着火肯定是从某一些房间开始着啊，有一些房间还没着火啊，他还在里面唱歌跳舞啊，完全当然不会想要离开 KTV， 他还非常享受啊。那么还有另外一群人发现着火了。他已经这个气都喘不过来了，那个呼吸成困难了、啊，他就往外逃啊，逃逃逃，有一群人在里面死逃活逃，有一群人冲出去了，就冲出了火场，来到了外面这个草地啊，在外面草地空气新鲜啊，这哇真的是终于能够喘上一口气，你去想象啊，你在那个火场完全不能呼吸到，冲到外面的这个大草原的这个呼吸到的那一口新鲜的空气啊，你内心的那个喜悦，那种大乐，这就是用来形容我们证得空性的大乐。那个着火的 KTV 啊，其实就是我们所形容的六道轮回苦不堪言。那么有一群人挣脱了六道轮回，那到了外面的草原，好啦，那么这时候啊，这个挣脱出去的人啊，他有两种人，一种啊是告诉他自己，哇，这个失火的 KTV 太可怕了，我绝对不会再愿意回去，我非常 enjoy 我现在这个境界，我再也不要离开现在的境界。这一群人呢，好，那么还有另外一群人，他说，我好，当然他也证得了那个大乐，心情是完全相同，但是他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并没有被自己限制在一定要在那草原上面，说再也不可以回去，他告诉自己还有很多人在里面想逃，逃不出来，还有人啊，也在里面连需要逃出来都还不知道 KTV 失火了。所以他必须冲进去去救了其他的人。这个东西啊，在失火的 KTV 就是六道轮回，在那里面所有的人就是我们这些我执没有断尽的这些凡夫俗子。有一些人不觉得他需要断啊，非常开心，非常 enjoy。有一些人他知道他要断掉我执，可是断不了啊。以前有另外一班有个同学问我说，哎，他说老师，我其实都知道我该做这 一些事情，为什么我就是做不到？我跟他讲说，因为累世的习气实在太重了，而且不光是你，是我们的所有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你累世的习气绑着你，让你无法挣脱。所以啊，有一些人是已经还不知道要断我执，那另外一群人是想要断我执，断不掉。不管怎么样，他都冲不出那火场，都还在那里面。那这群人呢，我执没有断，还在火场里面，还在六道轮回里面。那么，所以这个经文说，若心取相，若心取我相，或者也就是翻译成，如果你有我执，那就是我人众生受者，就四相俱全嘛，就还在这六道轮回里面。所以你要断我执。那一些跑到外面火场的人，是我执断掉了，他冲出了六道轮回。但是那一群小圣人啊，就是那个阿罗汉啊，他执着在，他变成另外一种执着，他执着什么？他执着在空性当中，他执着在我不能再回六道轮回这个概念。所以对于他来讲，他断掉了我执 ，which is great， right？ 但是他又陷入了另外一些执着，就是空性的执着。你想想看，一旦你执着说我一定要在那空性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那个空啊，不是真空，那是偏空，因为你又有执着了。一旦有执着，你就没有真正的空。所以他那个他陷在他自己以为的那个偏空里面，而且对于他来讲，六道轮回是这么的真实，我绝对不能再回去了。所以他我执虽然断了，可是他有一堆的法执，法执就这意思，六道轮回是法执啊。空性，我要在空性里面不可以出来是法执啊，我不可以再进入到轮回是法执啊。这些执着让阿罗汉没有办法真正的究竟涅槃，他那个涅槃叫做有余涅槃，不是无余涅槃。那另外一群人，他愿意重回火场，那个是菩萨。菩萨他说，我不会被这个空，我不要被这个空所束缚了，我也不要被六道轮回所束缚了。所以这菩萨很厉害啊，他把法执给断了，他不再受六道轮回，不再受空性，不再受任何法的困扰或执着，他不会被这些困住，他进出自如。所以他断了法执，他厉害，菩萨的层次比较高，他厉害，他断了法执。但是真正，所以他是不是告诉我自己，你看啊，那个菩萨这个地方 tricky 地方在这里，他告诉我要先断了我执，我也要断掉法执。但是啊，这个菩萨啊，当他还在告诉他自己他要断掉我执、断掉法执的时候啊，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什么执着呢？就是我要把我执跟法执都断掉的执着。所以第三个啊，就是告诉你连空啊都要空掉，不但我执要断掉，法执要断掉，连我要断掉我执法执的这个念头，这一个执着都要断掉。所以就是我空法空，空也空，这个就是大三空，穷空到底。如果你到这点上，你明心见性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执断掉，法执断掉，最后连我要把我执法执都断掉的那个执着也要断掉，这个时候你才明心见性。否则你都还不是，你都还执着，只是你的执着我执是最重的。你把我执断掉之后还有法执，哎，你的执着稍微轻了一点了，但还是有很多执着。最后你把我执法执都断掉了，你却还停留在我要把我执法执都断掉的那个状态里面。你的执着的确我执法执断掉了，但是你还有执着。你要知道，只要还有执着，你就没办法明心见性。所以你要把最后那最浅的那个执着都要断掉。那这个时候，你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个是第六章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告诉你啊，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不应取法呀，就是不能够着，应该怎么讲？不应取法哦。这个法就是说，我要空掉我执跟法执，不应取非 非法就是空，所以前面是不应该执着于法，这个法是我相、法相或者是我执、法执，那不应取非法，不能够执着于空。这个空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我执、法执都断掉的那个空执，那个空执要全部断掉，到最后那个境界就是基本上你不起心动念了，你连念头都没有了，你不但我执断掉、法执断掉了，你甚至连我执、法执都要断掉，那个念头啊也没有了，那个才厉害。你如果还有那个念头说我要断掉我执、法执，你还有那个念头，还有那个执着，那你就还有那么一些无明在那儿，就不行。所以这个东西啊，如果今天我们讲这个内容啊，你能够吸收进去，那这个金刚经其实应该就差不多了，就是说你往后学应该就已经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了。所以这是第六品。那么最后一句啊，我们上次有讲这个佛陀说法呀、啊、其实都是如法喻者，就是说用船来形容啊，这个船小船啊，就是要带着我们到对岸的那个智慧小船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如果啊，很好玩，我上次说过，我们这一群人凡夫啊，是随时随刻抓着船不放，像我们这样子的心态啊，就是连此岸啊，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的此岸啊，痛苦的此岸，就离不开此岸的。那么有一群人啊，他说我要到了对岸啊，我才有办法把这个船给放掉。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子一个心态啊，那你是比我们这些到死都不能放掉那个船，我到了对岸我船都得抓着，为什么？因为我怕我以后要用，或者我怕我的万代此生要用，所以他船不能放。那这一群人是根本连那个岸都离不了。那有一群人是说，哎呀，我只要到了对岸我船就能放掉。这一群人啊，他比我们好一点，那群人叫阿罗汉，所以他可以离开这个小我们现在这个此岸，但是他到不了对岸，他只能在中间的一个中途小岛就停下来了。为什么他没办法到对岸？因为他那个船他得到了对岸他才能放下。只要你还有这样子的执着，就是你还执着的那个小船，执着那个法，那你就永远到不了对岸。真正厉害的大圣人啊，他是还没到对岸他就可以不要那个船了。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或者 for any reason 他有这个需要，他就可以随时舍掉那个船。当你有那个概念，你当你到达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当你能舍掉那个船的时候，你就到对岸了。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多参一下，船是带我们到对岸的，但是你如果不弃船啊，你就永远到不了对岸。你不能到了对岸才弃船，虽然船是要带着你到对岸的。所以你要去了解，就是说这个法，这个船啊，其实就代表万法，也代表佛法，或者你把它讲成万法。所以说连佛法万法其实你该都不能执着，你不能死抓着不放，你不能说我还没到对岸我抓着不放，都不行，任何执着都不行。他说你法都要舍啊，这佛法或我这些有的这些法都要舍，更何况非法或更何况空。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我执、法执、空执都不行，任何执着都没有办法，都让你没有办法到对岸。他大概的精神第六章就是在讲这些。时间过得很快，第七品啊，第七品跟第八品啊，第七品其实是这样子啊，到这个时候呢，他开始有一点点越讲越深了，我在想说是不是第七品，我不要，我可能第七品下一次再讲吧，因为他开始比第六品又更深一点，他其实是第五品、第六品、第七品越来越深。第七品讲到哪里呢？第七品啊，其实是在讲，就是说，哎呀，那讲到又讲了第五品、第六品之后啊，那个佛陀觉得这个须菩提啊，应该又更懂了一些了，所以他就问他须菩提云意云何？哎，你觉得怎么样啊？到底啊，他问他一个很有意思的，他问说，他不是之前说大三空不能有我执，不能有法执，不能有空执吗？他说，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他的意思是说，那从这个空性的角度来看啊，到底有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证啊？到底有没有佛法可说啊？那到底有没有啊？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啊。那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到底有没有啊？我倒其实这一个啊， 方是我想要 open 给你们下一次找人来 volunteer 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 佛国可证啊，到底有没有菩提可证啊，到底有没有佛法可说，到底有没有众生可度啊。如果有你告诉我原因，如果没有你也告诉我原因。这个是第七品要讲的，我要问你啊，告诉我下一堂课我要问你，到底有没有，如果从体性上来讲，到底有没有佛法可证，到底有没有菩提可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或者我们讲说无上菩提心，或者我们说佛果都可以。到底有没有佛果可证得，那到底有没有佛法可说，佛有没有说过法，到底有没有佛法可说，那佛到底有没有在说过法，我们想下次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须菩提是这样回答，那经文上啊，那佛这样问他说，你从体性来讲，不过你们大概猜到了，如果从体性来讲答案应该是没有了。那个须菩提就说，如我解佛所说一样，这个须菩提啊他也这个很谦虚啊，他没有，老师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他并没有说哎呀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他是说啊，如果我明白了，如果老师啊或世尊你刚刚讲的话我听明白的话，那么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就是他说如果我懂，如果老师刚刚讲的我听懂的话，并不是他的想法，只是他根据老师刚刚的教授，他说如果我听懂的话，那应该是没有一个什么法，没有任何一个法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没有这玩意儿，没这名字，不存在的，那么也无有定法可说，如没无法，就是也没有法如来可说，也没有什么佛法可说，如来也没在说法，这是须菩提讲的意思哦，这是他的回答。我想下一堂课的时候，我希望每一个人能不能准备一下，告诉我为什么须菩提会这样回答？你一定要稍微做一点准备，然后不管你讲的怎么样，你要把你心里的想法讲出来。如果从体性的 perspective， 他没有在讲法，没有众生可度，没有佛法可说，没有菩提可证，那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明明看到佛陀不就在须菩提面前讲法吗？两个人不是有对话吗？这本佛经没有对话，难道我疯了吗？这金刚经不就这样来的吗？还有阿难在那记录啊，那怎么又明明有说法，怎么又没说法了？那是不是有人能够 volunteer？ 你真的把这一段解释一下。那么他说何以故啊？须菩提有解释何以故啊？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那他的意思是说，我大概把大意稍微解释一下，可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这次回去啊，留点空间给你们，你们真的自己去想一想，消化一下，想一想，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存不存在？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讨论的、啊。他说如来啊，如果从体性上来讲啊，如来所说法，先不要讲他所说的法，其实所有的法。根本都是缘起性空啊，缘生幻有啊，根本都不可取，完全是虚妄的、啊、不可取也不可说。你们一定有听过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只要能够用嘴巴嘴巴说出来的道理，都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道理，都不是一个正道。所谓的正道，真正的道理啊，那个觉者的知见，那是无法用文字形容，无法用嘴巴说的。名可名非常名啊，其实这个佛经跟道家老子的那个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只要能够用语言，能够用文字所讲述出来的东西，那都不是真正的东西，那个东西都是假名假象啊。所以非法非非法，非是什么？不要取，不要去执着，不要执着于法，然后不要执着于非法，后面是说不要执着于空，所以不执着有，不执着空，非法非非法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执着有，或者你说不要执着于法，或不要执着于非法，或不要执着于空，空有两边都不能 着。这个不执着不是光执着在有这一边，是说连不执着空，连空都不能执着，两边都不能执着。凡夫执着有嘛，那阿罗汉他执着空，而且他那个执着那个空是偏空啊，他以为他证悟到的那个究竟涅槃没有啊，他只就证得了一部分啊，就是因为他又执着在那个空境里面，他就糟糕了，陷入法执，所以告诉你不能执着有，也不能执着空啊。那么最后这一句也很重要，他说一切贤圣啊，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差别无为法是什么？无为法就是我们讲的明心见性，就是我们讲的体性。而有为法，有为法是什么？有为法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相用，就是外面的虚妄的东西。有为法要断，无为法才是真实的。所以所有的贤圣，不管是小圣四果啊，这个菩萨呀、佛啊，这所有有成就的这些大修行人，他们都是在无为法上面的功夫有分别。无为法就是明心见性，他们都明心，在明心见性上面的功夫上面有差别。那么无为法就是我们最后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我们的明心见性，就是清净心。OK， 那第八品我想留着下次讲好了。下次我们开头可能就先请大家把第七品讲述一下你们的想法，然后我会再复习第七品，然后我们讲第八品。那么我希望第九品你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回去听一下，因为第九品啊是一个比较冗长的一段。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小圣四果啊，就是那四个果位啊叫什么名字。那么其实金刚经所以出现这一段是很少讲到小圣，这是唯一讲小圣的东西。他又把小圣四果稍微介绍一下，但是呢他介绍小圣四果最主要还是告诉你啊，小圣四果也是在无为法上面，不起心动念上面下功夫，跟菩萨跟佛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功夫深浅不一样。所以其实下一次我们应该可以带到第九品了，我们进度其实还蛮快的，是吧？